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45集。今年的新生很猛，秦冉修两个专业的事情知道的人不少，大多数人都知道他主修核工程，自动化一节课都没上，基本上都在图书馆自学。听到冷佩珊的询问，南慧瑶拧眉，没有说什么。杨姨撕开泡面的盖子，拿起叉子就开始吃起来，一边吃一边回答冷佩珊，没有抬头。 毕竟是高考状元，考得再不好也比我们好，是吧？ 他回头看了一眼南慧瑶，最后一句明显是在问他。南慧瑶想了想，秦冉前几天还询问他自动化大一学什么的事情，头往下低了低，含糊着开口。 对。 冷佩珊自然听出来南慧瑶语气中的底气明显不足，她放下口红，看着南慧瑶的方向，意味不明地笑了一下。自动化期中考试难度的变态程度已经红到了论坛，冷佩珊在计算机系都有所耳闻，秦冉一心两用，连自动化的课都不上，还要赶着回来考试。冷佩珊手机响了一声，是大二的学长，他连忙拿起手机接起来。 机房？ 好，我马上去。 他才刚回寝室又匆匆出去了。等他出去，寝室的气氛才好起来。杨姨一边吃面一边跟南慧瑶说话。 你刚刚说对的时候有些心虚。 都是能考到京大的，智商不会低到哪里去。南慧瑶按了一下太阳穴。 冉冉考前问了我一个问题。 你说。 杨姨淡定地继续吃面。 自动化上的什么课程？ 杨姨呛道，她立马放下叉子，抽了一张纸出来。这边，亭兰，程老爷子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对面懒散地把玩着手机的程俊，他板着脸。 为什么不去 C 市？ 不好玩。 程俊靠着沙发，眸色冷清。冷淡的声线也没有什么情绪。 C 市那边我暂时还没派人去，五天之内你要有变化随时找我。 程老爷子瞥他一眼。程俊漫不经心地搭着腿。 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找你的。 玄关处传来声响，秦冉拎着背包回来，正蹲在地上换鞋。程老爷子收起了严苛的表情。程俊也站起来，眉睫微垂。 这么早就回来了？ 他问过，秦冉考完还有其他课。秦冉换了一双拖鞋，跟程老爷子问了好，才回程俊。系里提前放了假。 听程木说，今天是京大的期中考试，你考得怎么样啊？ 看到秦冉，程老爷子脸上也舒展开笑容。 啊，待会儿让厨师多做点好吃的，京大考试一向难。 还行。秦冉也没有立马去楼上，而是放下了背包。期中考试考完，他也开始琢磨徐校长跟他说的事。程老爷子知道秦冉聪明，他是今年的高考状元，京大 A 大两个学校都争着要他，一点也不担心他的考试，只伸手敲着膝盖，看着他沉吟了半晌，才开口道： 周校长过两年肯定会让你进研究院，研究院涉及到各方势力跟各方家族，研究院那里方院长那一势力独大。 陈管家端了一壶茶过来，听到陈老爷子的话说： 您现在就跟秦小姐说这么多干嘛？ 也是。还早。 程老爷子点点头，没有再提那么多，给秦冉增加压力。 程老爷子跟程管家说话的时候，程俊就挑眉看着他们。 怎么？ 程老爷子眼眸一立，他最近十分不待见程俊。 没什么。 程俊慢吞吞地收回了目光。 就想问问您心脏好不好。 没跟程老爷子说，徐校长那里还有个惊喜等着他。程老爷子接过来程管家递给他的茶。 你只要少气我，我心脏就会很好。 楼上，秦冉把背包放到床上，就拿了衣服去浴室洗澡。十一月初，天已经转冷，他的房间一直制能恒温26度，不冷不热的。他没有吹头发，就拿着毛巾慢慢地把头发擦干，走到桌子面前，打开了电脑，按了几个按键，然后拉开椅子坐下。与此同时， C 室秦修晨房间，秦玲在对面桌子上写作业，经纪人在跟秦修晨讨论明天进组的事儿。两人坐在小桌子面前，经纪人的手中还拿着一份合同。 明天去山上，山上有好几个据点，我只能远远跟在导演他们身边，你跟小玲注意安全。 他正说着，秦玲放在桌子上的电脑忽然亮了起来，经纪人被吓了一跳，然后就是一张冷艳逼人的脸。对方翘着二郎腿坐在视频对面，穿着白色的长袖 T 恤，正拿毛巾擦着头发，额前碎发上的水顺着下巴的线条往下滑着。 秦冉？ 经纪人愣了愣，还没反应过来。秦玲正拿着笔写卷子，听到经纪人的声音，立马放下笔，走过来把电脑拿了起来。 姐姐？ 秦冉没有想到会看到秦修晨等人，他拿着毛巾的手一顿，然后坐直身体。 秦影帝，东西我收到了，谢谢。 不用跟我客气。 秦修晨神色温和，声音也放轻。 姐姐，你看到我给你发的图片没？这边很好玩。 秦玲眼睛很亮，等不及要跟秦冉分享。秦冉发视频给秦玲，一是因为秦修晨寄给他的东西，二则也想看看秦玲的状态。确定秦玲在那边待得还好，秦冉就挂断了视频。秦玲这才把电脑转回来。秦修晨拿着合约去找导演讨论一些细节，经纪人没有跟他一起走，终于找到机会询问秦玲。 哎，小玲，你刚刚电脑不是关机的吗？ 怎么突然就弹出来视频呢？而且，经纪人看着秦玲电脑的主页面，他没有看到微信，也没有看到企鹅号，那视频就好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。秦玲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解释： 我电脑没有关机。 什么？ 经纪人不太相信。 不然呢？ 秦玲面无表情地反问道。经纪人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原因，勉强相信了秦玲的说辞。 你这电脑哪里买的？我也想买一个。 相处了这么多天，经纪人也看过秦玲玩游戏，他的电脑一秒钟开机，反应速度快，而且还没有乱七八糟的广告。 我姐姐送我的。 秦玲抬了抬下巴。经纪人遗憾地点头。他跟秦冉不熟，不好意思问他是在哪里买的。京大自动化系各科老师已经收了期中试卷，期中考试没有期末那么严格，老师都是带回公寓改的。自动化的高数老师不是本专业的老师，他是数学系的教授，今年特地被安排到自动化专业。此时的他正戴着眼镜坐在书桌面前，开始翻期中试卷。他今年只带应用数学本院的大一，物理系的自动化一共10个班的学生，试卷拿出来有一摞。 教授，应用数学的卷子已经改完了。 对面， 跟在他身后读研的两个男生把应用数学的卷子递给教授。已经改了两天，应用数学本专业的卷子已经改完了，数学教授把自动化的卷子递给他们。两个男生翻了一下，他们是专门研究数学的，看到试卷内容的时候愣了一下。 哎，这是自动化的卷子？ 没弄错吧？比他们数学专业的期中考试还要难？ 他们自动化的辅导员要求的。 教授捧着保温杯。 他们考得怎么样？ 两个男生没有说话，只是摇头。这些卷子拿到他们数学专业都考得一塌糊涂，更别说放在自动化专业。改自动化专业的卷子要比数学专业的快得多。最后一道几乎只在文献中出现的四阶微分方程唯一解问题，连两个男生看到都觉得头大。没20分钟，两个男生就把自动化的卷子改了一半。 你要改到80分的吗？ 男生一询问道。男生二随意地拿着笔说。 70分钟都没有。 试卷是100%的。男生一把手中的卷子放到一边，又重新拿了一张卷子。他下意识地翻到后面，忽然一愣。最后一道大题虽然是微分，但要用到微分算子理论，可以当作一个论文研究专项来写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们看到自动化大一新生期中考试的时候，反应才会那么大。这种大题，连教授自己都没有标准答案，因为要各种理论验证过程。男生本来以为这题目放在自动化那边就是摆设，没想到自动化新生竟然有人写完了。他是跟在教授后面读研的，在数学方面有些造诣，自然也能看出来这个学生并没有在乱写。 教授 怎么了？ 教授推了一下眼镜抬头。 您看看这张试卷。 男生回过神，他走过来把试卷递给教授。教授随手接过来看了一眼，表情由漫不经心变成了肃然。他连忙坐直，把这张试卷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，逻辑思维缜密，在数学上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。这人天生就是适合学数学的呀，怎么会不小心到了自动化系呢？教授翻了翻名字，秦冉。 我猜也就是他。 教授也没有放下试卷，而是站起来拿了手机出门了，匆匆忙忙的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 今年的新生这么猛的？ 男生感叹了一声，然后看着教授的背影问道。 哎呀，教授干嘛去了？ 还用问？ 男生二收回目光，笃定地开口道。 打电话给院长了。 距离考试已经过了两天时间，期中考试的成绩基本上都出来了，除了自动化。物理系办公室，大一的辅导员刚好接收了成绩，正在统计最后一门科目。其他院系的成绩已经统计完了，怕自动化的学生等得急，他登上了企鹅，在大群里发了一句： 大家稍安勿躁，数学成绩马上就能统计好，中午就可以查成绩了。辅导员，我们不急，这真的不急，您慢慢统计。是的，辅导员， 我们一点也不想知道。 今天星期六，统一没有什么大课，除了少数人有两节选修课。因为今天早上出了成绩，京大的气氛不如往常那么好。京大考试题目难是出了名的，论坛上几家欢喜几家愁。期中考试一点也不意外地上了热门榜单，底下一群人在哀嚎。有人吐槽完变态的题目之后，忽然想到了物理系的自动化。最近两天，有人把物理系的卷子上传到贴吧，无数人前来瞻仰自动化的卷子。 哎，说起自动化，不知道秦校花考得如何？ 他一直在核工程上课，我看有点悬。 What？ 高考你们忘了，她是一个连侯德龙出的卷子都能考到满分的女人。 开学两个月了，除了军训，我也没有看到秦冉参加过什么活动，没进学生会，也没有得到过什么奖项，是不是吹得太过了？ 本人数学系大二，运气好的话，目测大一的卷子我能考到79。 关于秦冉的传言太多了，大部分人保持观望的态度，整个京大的论坛都在等自动化的成绩。中午12点多，物理系自动化班级的成绩出来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